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我是會俾呢個課程同埋 Antonio 咧，都係十分。 咁我覺得 Antonio 係一個好嘅導師，咁我會俾九分。 好慶幸自己可以剔到呢個課程。 過咗幾年咧，其實本身好多香港人過咗嚟英國啦，咁亦都有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個英國按揭嘅，咁所以就令到我哋有呢個意向去培育多啲香港人本地嘅英國嘅朋友咧，大概考6到9个月左右。咁我哋目標，我哋嘅學員大概3个月裏邊會考到呢個牌照，去做翻一個持牌顧問，去服務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啊！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咧亦都非常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啊呢个 DQ 大屠杀咧啊就仲陆续有新嘅进展。咁啊最新咧就系据香港另一报道，就唔止话系呢啲70岁咧到年龄咧就要喐。咁啊据说连亲中爱国最大党民建联咧，都可能有5个人咧，都叫做不连任，包括咧新界北立法会嘅议员刘国芬，就预料会由北区区议员、区议会嘅所谓嘅票王啊，就叫姚明咧就顶上，咁咧就刘国芬咧之后咧就喺立法会咧，亦都被记者追问同样嘅连任问题，佢话自己有啲新谂法，研究下是否可以不同角色咧去推进工作。多番咧係嚴正咧係聲明啊，就與咧民建聯咧繼續溝通緊，好快就會知係嘛？咁咧就而家咧呢個民湯初就話就種種嘅推測咧就係喐咗呢啲工商界嘅建制派啦，70歲冇得撈啦，因為咧你哋啊盤踞啊香港嘅old money 啊，又或者地產啊工商。嗰啲咁嘅傳統嘅集團啊，嗰個利益啦，係嘛？其實係一場改土歸流啦，嚇！就咧，你睇到咧，唔淨止啊，係話立法會咧，而家係 DQ 咧。如果你話有計劃、有預謀、有部署咧，係有3重啊。第一重咧，我哋記得7、8年前就嗰個叫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嘅呢對金童玉女咧，喺誓詞嗰度咧就係玩嘢啦。咁咧就 DQ 投呢两个，咁跟住咧就2019、2020呢个抗争咧就 DQ 晒全部嗰啲参与初选啊嗰啲，后来就索性咧成个民主派同埋咧呢个叫六四烛光会、支联会啊、教协啊、咩职工盟有拉楞咧，全部铲起咧。咁当时咧呢个3层嘅 DQ 嘅时候咧，就現時留任的那些親中愛國啊，這些建制呢個個都是拍手支持，並且呢是熱烈呢是支持國安法和通過23條。咁估計呢就上面呢就收刀啦。咁點知突然間呢就而家以葉劉為首啊，就再要 DQ 多一層。你話 DQ 就70歲啊，係咪話70歲就強制要冇得撈？呢個係違反基本法啦，係嘛？同埋如果有人啊，是施壓咧，叫任何一個香港公民不准選立法會咧，呢個係觸犯呢個選舉這個條例嘅，同埋係刑事嘅，所以咧變成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咁由於明報咧個大版嘅標題叫70歲劃線，嗱呢個用中文嚟講咧，70歲劃線呢個劃線咧就一定要有個主語嘅，邊個劃線啊？上帝耶和華定係先知穆罕默德啊？定是这个我们第一任的特首董建华和你划线呢，是不是定是特首李家超划线呢？划线是一定有一只手在这划线。那这只手是谁呢？如果划了线之后拒绝去遵从这条红线，那又怎么呢？这个是老夫子漫画层层推敲下去，就是耐人寻味的。所以呢，如果是有人强迫游说施压，令到一個人只要香港公民，無論他有錢沒錢，無論是什麼 專業和功能組別，是令到他本來想參選而沒得選，那這個是非常嚴重的憲政危機，尤其是集體這麼多人，現在不只是一個半個，是一個現象，是那就擁有19名議員，現在民建聯都不例外，估計有5個。 其中出入口界的黄英豪就已经说不选了、就另外呢就、其他的党派就不知道了，如果连民建联都有五个没得动就据说现在就会超过三十个的，初初就这些是你们出面估计的，即是他们的阿爷就嫌多，九十人嫌多，不如缩到六十。咁而家咧开刀嗰个速度啊，同埋个幅度咧，就似乎咧系未停。咁咧就特首李家超咧就安定人心啊，佢话咧呢啲咧唔选嘅人咧，全部系出于自愿。嗱、呢个咧我哋睇到阿叶刘淑仪嗰个两次嘅表情啊，唔好阻住我开会，行开。同埋咧，佢呢只非常之有性格啊，嗰、那个怒容满面咧。即系如果你话叶刘淑仪系自愿咧，啊咁除非佢内分泌失调啊，或者抑郁症啊，或者阿保时加咩嘢呢啲咧，系嘛，就要精神科度睇一睇。如果系自愿咧，就唔系咁嘅表情嘅。啊，所以如果话有人会划线统一系七十岁必须落咧，嗰只手咧系呢次今次嘅监制同埋个导演咧，如果有只手啊。是划线啊，即是指挥的话呢，咁就好拙劣嘅，就应该指挥埋嗰啲表情啊、语调，同埋呢对答记者呢一定要叫言论统一啊。嗱，好啦，未统一嘅另外一位就亦都係亲中爱国非常之坚定嘅一位廖长江，係咪咁呢，佢係被记者呢係博咪问，佢话记者问有冇接班人，话我唔知呢样嘢，廖长江答。亦都唔到我理，我亦都唔知道有冇嗱呢句语气咧，明显咧系有一个即系发晦气啊，同埋有一只叫软对抗嘅意思。有冇受到压力？佢话绝对冇。咁记者仲唔生性？有冇受到中央指示？佢话冇。你再问多条，我都系咁答。哇！呢、這个咧，即系好似系以前咧。中日战争时期咧，嗰啲日本宪兵部拉到啲重庆分子咧，就系问吓、你系咪重庆分子吓？唔、系、你有冇同党？冇，跟住咧打两边剥两锤，揾条烧红嘅辣鸡咧怼埋去。你再讲一次吓、你有冇同党？话你再问我都系话冇噶啦。嗱，咁呢句嘢啦，我哋都知道由中文嗰个讲嘢嗰个语言心理学咧。咁呢个里边咧就系你再问多句我都冇啦，再记者再问有冇问中央建制派同事倾过？廖长江话冇，我冇倾过，呢个系我个人决定。嗱呢句问题咧，同埋咁对答咧，亦都系有少少咧值得退后，因为咧你咁资深嘅爱国爱港做咗咁多届，而家话突然间话唔做。而家记者问你有冇问中央同埋建制派同事倾过，你竟然话冇倾过，呢、这个亦都系唔啱嘅。因为咧，如果你系属于某个党啊，啊属于为国家服务，你而家系喺立法会为服务紧国家嘛。如果你系自愿咧，系唔做嘅话，你应该同国家咧系打声招呼咯，系咪啊？系嘛，亦都应该同你个政党同埋嗰个界别咧系去倾过咯。咁人哋都要揾个接班人啊嘛，阿廖律师你唔做啊？你唔做喂，好似而家唔得喎，我哋真系揾唔到人喎。嗱，呢啲系叫做正常嘅协商，系咪？尤其系你系为国家服务，而家突然间话你唔做，你点可以唔同国家倾先咧？系咪啊？即系话而家李家超、戴德利士咧，如果佢内心已经谂住唔连任啦，佢够唔够胆对住啊？750万人啊！公開講，我而家諗住係做到2026年嘅2027年嘅啫，係嘛？啊，做完呢一任我走噶啦，因為我老婆唔開心啊，我屋企咩？你敢唔敢夠膽講？你梗係透過有關聯絡部門中聯部港澳辦就向上邊打聲招呼，呢、這個先至係正常嘅步驟。話向你哋嘅國家講，我咧做到咧有啲身心俱疲啦。又或者大吉利是我俾张 X 光片，医生话咁咧，所以我健康不容许我挨落去啦。咁国家就话健康冇问题，你可以上嚟301医院，我哋揾班咧国家嘅最高级嘅医生同你睇一睇，系嘛？有咩事我哋帮你搞掂嘅，最多咪移植器官。即系呢啲咧就同国家中央咧，即系你呢个职位系咁重要咧，系应该有协调同埋商量。你而家话冇倾过。是个人决定，即是你将个人的喜好放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 呢个大局之上，呢个一样都讲唔通噶嘛，系嘛？嗱，所以由呢对答咧，我哋睇到咧有好多咧问题啦。而家种种又据说咧，嗰个本来系庆祝或者欢送或者怀念啊大主席梁君彦退休啊嗰场喜宴咧，啊就订咗喺中国银行咧，就嗰个大厦就话取消。啊，因为唔知道咧，系要欢送几多个？初初谂住欢送一个，点知咧越送越多，啊，就咧要随时超过30个，于是咧就声称咧就话 book 唔到场地，就改期。点知咧就俾中国银行方面咧踢爆，你唔好俾个镬我咩？以为我咧系政治审查，当你班民主派。中国银行场地方面咧就话唔系，系你哋班人咧心情唔好，心情唔靓。嗱，呢个咧系由中资嘅机构爆出嚟咧，就亦都系非常之得意啦，系嘛？咁咧，香港01咧同埋星岛咧不约而同话一片愁云惨雾啊！呢个立法会到底啊，听日又多几多个？又同埋开刀开多几多名咧？系嘛？咁啊，到底又发生啲咩事咧？咁啊，香港01就问啊，感染嘅议员啊，为何频出局咧？而且政界为红队陈情不果而叹气，据说连大家姐叶刘淑仪咧，据说喺政界里边，即系喺特区政府里边，亦都有好多人为佢鸣不平啊，就话佢咧，唉，真系唔抵啦咁。嗱，呢啲咧就，如果系嘅话，咁就除非真系每一个人都系自愿咯。吓，如果唔系，好似明报嗰条标题话叫有一只手上边有人画线咧，你而家咁样一片唉声叹气、愁云惨雾啊，发晦气咧，系咪属于一只软对抗咧？吓，呢个咧咁我就唔系好知啦，就要问下啲大律师啊，或者廖律师啊，佢哋咧系等我哋解下谜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数字就唔会讲大话啦。咁啊，截至我哋而家节目嘅做紧嘅时候咧，已经有14位。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宣布唔連任啦。咁如果純粹睇個比例啊，一半咧係唔夠70歲嘅。所以其實70歲劃線呢個的而且確咧係一個偽命題。我相信開初嘅時候咧就希望用呢個咁嘅年齡理由咧作為一個開脱去解釋咧部分嘅議員點解唔連任。但係隨住更加多嘅議員咧退出嘅時候咧，就見到咧70歲呢個問題咧。其實是一個幌子，即是話咧係一個包裝紙嚟嘅。實際上咧，係裏邊已經係有一張名單，呢張名單咧就逐一通知，跟住咧就由佢哋咧就向媒體表態。如果唔係咧，就唔會變成一個潮流啊！點解即係而家都未開始報名，點解要陸續咧要宣布咧？ 咁急咧，係啊， 係咯，冇必要啊！我都講過啦，你又唔係美國總統，你唔好講到自己咁重要，仲有好多有部分啊。講出嚟嘅人名咧，我根本咧都未聽過咁滯。咁啊，仲有我哋如果大家都有收聽我哋以前電台嘅節目嘅時候咧，我哋都曾經講過，當嗰時泛民咧哀鴻遍野，好多人被 DQ， 立法會裏邊咧變成清一色嘅時候咧，預言過噶啦，已經真係最大嘅危險咧，就係民建聯、工聯會啊等等呢啲咧，即係曾經愛國愛港以視泛民為呢個最大敵人咧嘅議員。因为当议会里面所有这些泛民被清除之后呢，跟着下一步呢就轮到民建联为首这些亲中建制的土共，因为这些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些阿爷来讲呢都是未必养得熟的，而且大家心知肚明，立法会是另外一个呢所谓利益的群体，这个利益群体怎么运作我就不方便讲了，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就知道其实阿爷都会看着这些数的嘛，咁如果里面嘅利益唔能够均沾嘅时候，又或者俾你哋咧已经长年喺香港咧垄断嘅时候咧，话一定要咧清场噶呢点系嘛？ 消息灵通嘅香港01咧就率先爆料，佢话咧原来感染嘅咧就出局，并且咧就点名叫张欣宇、江玉宽咧被视为立法会里边嘅叫感染派，即系而家里边咧系冇民主派或者亲中爱国建制派，分为两派。一派叫感染派，一派叫不感染派。感染的呢他就点名两个，一个叫张欣宇和江玉宽。感染的呢就要动。但你说不感染的呢，譬如说林建峰啊、梁君彦啊，那些不感染的一样要动。 是的。 是吧，譬如说那梁君彦他是主席来的嘛，他就算想感染都染不到，因为他严守中立。系嘛？咁林建峰议员咧，亦都系非常之忠诚于特区政府，而且行会里边讲嘢咧， 一樣都中規中矩咧，係冇逾矩半步。呢啲唔敢言，點解又要喐咧？好啦，佢敢言咧就兩個叫張欣宇啊。張欣宇一度被視為港漂，即係大陸人啦，就應該係中國啊喺香港咧部署啊重點培養準備接班咧，都衰埋衰乜嘢咧？咁原來張欣宇咧根據香港另一話，曾與梁振英不謀而合跟進高才通問題。咁原來咧張欣宇咧係因為梁振英首先發難點名特區政府高才通是不是被人呢是利用呢是拿得香港居留權全部走曬，即是梁振英第一個感言，然後張欣宇在立法會裏面附和他感言。咁如果係咁，根據香港零一就係感言附和嗰張欣宇不准入閘。咁請問下為首嗰個梁振英最近頻頻對特區政府呢啲高才通嘅，佢又准唔准入閘呢？ 嗯， 喂，佢下届如果参选特首得唔得咧？我哋上一集都话啦，一定牵连到其他人噶啦，系嘛？我两人是否继续参选咧，各有不可考量，系嘛？喺正新嘅政治环境之下，据了解，特区政府有份参与评价议员，供有关方面通盘考虑。嗱，呢句说话咧就露出端倪啦。原来特区政府有份去评核呢90个议员，啊，即系你平时太敢言。夹到特区政府的特首或者司局级官员呢，最后啊，你那个分数是由特区政府包括特首和司局级官员比，然后呢就供有关方面通盘考虑。那么请问有关方面是哪个呢？ 嗯， 是吧，那么梗是你们所称的中央或者他们称的阿爷啦，是吧。所以啊，作为红队角色，嗱，虽然你爱国爱港根正苗红，但由于敢于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嘅议员咧，都会被视为高危一族，系嘛？就政界咧就曾经话有底气嘅人咧，就认为高危嘅议员讲好说，就为呢啲高危议员讲好说话，认为佢哋有理性同有建设性，点知全部不获接纳，全部要弹中。嗱，呢个就好严重嘅问题啦。当初你又已经咧逐个肯定咗系爱国爱港，咁佢喺呢个大前提之下，咪提出有建设性爱国爱港啊，为国家大局好嘅呢啲建议啦。原来系由特区政府觉得唔啱听，就可以咧递张名单上去。嗱，呢个咧咁，你话系咪错得晒又错唔晒？根据中文咧，呢个叫维持强势行政主导。如果我系特首，喂，我督你背脊，我唔信超啊！我觉得你嘅说话有黑暴之嫌啊！跟住我怼上阿爷嗰度督你啊！咁我呢个都系强势行政主导。咁咧，啲特区嘅呢啲立法会相信就同意呢个原则嘅，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呢个大风暴咧，就有人问讯江玉宽未能连任啊，即系突然有人不禁唉声叹气，系嘛？就而家咧。啊！嗰啲反應就係、是，湯家驊認為退位讓賢是好事，但更重要是換來一個真正人才，而非改包裝。呢句説話亦都同葉劉咧係有呼應。葉劉話點解絕不可能啊？因為70歲而炒人啊嘛，最緊要有能力啊嘛。好啦，呢、這個叫劉兆佳嘅仲得意，全國港澳研究顧問話敢言唔係唯一標準，啊，應該吸納各方面人才，即係話。敢言又唔系唯一标准，唔敢言又唔系唯一标准，咁乜嘢系唯一标准咧？ 系晒气啊！刘少佳、谭耀宗嗰啲上边做乜，佢哋都话好嘅，做乜都系啱嘅，拍手掌嘅。 你系中文大学退休教授嚟，咁你教过好多学生。佢话刘少佳承认尚在探索爱国者治港下，立法会和政府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喂，你而家？1997年而家过咗一半啦，你仲喺度探索紧政府同埋立法嘅关系如何处理？零一咪话咗俾你听咯，政府有份评核咯，系嘛？你讲嘢指口笃鼻啊，佢咪交名单上去咧，叫有关方面处理咯，系嘛？你咪问下有关方面咧，行政立法原来你做咗成世人啊，嗰个关系原来你而家都唔知道点处理噶，系仲喺度探索紧啊！喂，人嘅一世得几廿年，你几时够你探索？即系啲中国人啊，自称啊喺1911年啊建立民国之后啊，叫经历艰辛探索，由毛泽东大跃进俄瓜咗3000万农民，跟住咧文革咧又做瓜咗2000万，跟住咧又六四，咁佢哋而家都喺度话自称啊， 话喺度艰辛探索。喂，艰辛探索就三代噶咯，系嘛？尸骸遍野噶咯。喂，你请问呢个中华民族？喂，閣下，你幾時至艱辛探索完啊？可以令到你嗰啲人唔會個個啊有仔女就懟去美國攞綠卡啊？即係我都想問啊，劉少佳啊，係嘛？人嘅光陰係有限噶嘛？哇！原來你喺度正係行政立法關係喺愛國者治港下都應該如何處理，仲要喺度咧嚇探索緊。哇！我聽到探索，我就瞪啲中國人面青啊！因為你探索嘅過程要找數嘅，要好多人拉啊，好多人死啊，跟住唔緊要，會望同你平反噶。你瓜咗老陳之後，攞住個筆筆灰庵咧，會同你舉行追悼儀式。可能啊，劉少佳覺得而家係咁啦。咁啊，仲有一個高危嘅咧，就係西環替仔謝偉俊睇點發落，因為佢曾經俾特首咧係點名話佢講説話係有黑暴之嫌。咁佢而家呢度遲遲未表態，亦都係全港關注。咁當然咧，如果係冇壓力，係全部自愿嘅咧，咁全香港都期待緊葉劉淑儀大家姐咧係發一個嚴正聲明一出嚟咧，就係冇我係完全自愿嘅，係嘛？冇人逼我。咁阿姐點解你嗰兩日咁啊嬲口嬲面啊？又話係咪有壓力啊？係你哋啲記者俾壓力我啊！你阻住我行路啊！我嗰日讲咗啦，唔好阻住我开会啊！系你哋记者阻住我，唔系中央国家阻住我啦。我哋期待一个咁嘅澄清咧，就可以令到国家同埋特区政府啦，唔好俾人屈咯，系咪啊？ 嗱，冇错啊！如果讲翻今届咧，呢个李家超嘅政府咧，有两项嘅措施咧，系受到立法会嘅阻拦啊，最后咧。間接或者直接咧不獲通過，第一個咧就係立法徵費，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同性嗰、那個嗰、那個條例啊。咁啊嗱，垃圾徵費咧就 有幾多票反對？ 係啦，咁就計數啦。 啲名出嚟 嗱，原來咧喺當初咧立法會徵費嘅時候咧，即係都有唔同嘅議員，包括管浩明啊，包括 A 四聯盟嘅依個議員咧都提出過反對嘅。咁啊，而係。這個呢我就反而呢未必是最大的問題，因為最後是政府自己收回、啊、都面子猶在，但是同性條例那個呢，我覺得就得到這個民建聯為首的工聯會等等、啊、親中建制的議員反對呢、啊、那一劑呢就有多少呢令到政府呢顏面無存的、啊、我不知道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啊、但如果見到現在民建聯都屍橫遍野的時候呢，我覺得呢有些事我不可以說公報私仇，但系我觉得咧，嗰单同性嘅条例不获通过咧，可能咧都系有多少嘅因果嘅关系咯。 嗱，根据香港零一就话，感言嘅议员就出局。 嗯， 嗱，你话感言佢都系讲两句啫，质询啫。有时身为议员咧，即系质询你两句，但系到尾投票都系投支持政府噶嘛，系咪啊？ 嗯， 系嘛？感言未必咧系唔支持你噶嘛，质询问清楚啊，解释清楚。哦，呢样原来咁，我明啦。政府系一片苦心咁跟住我，咪揿掣系支持咯。但系你话实出现到一个实质嘅效果系投反对票嘅，咁、那个罪行系咪大罪过期间嘅质询嘅感言嘅人咧？啊，你敢否决、啊？吓、啊，仲唔大镬个感言？感言都系限于言论个否决，系一个行动、啊。 嗱，我不如睇翻数字啊，又系嗱，当时咧呢个同性嘅登记伴侣登记条例草案咧，嗱投票嘅时候咧，就其实有议员支持噶吓、啊。行会里边陈克勤咧，张宇仁，行会里边嘅陈克勤、张宇仁系支持嘅。 嗱，如果张宇仁支持，点解佢要冇得捞？ 嗱， 我唔明啦。 另外最重要系。葉劉淑儀咧，因為佢係行會召集人，所以佢都支持，而且連帶新民黨裏邊嘅票咧都支持嘅。 啊，六票一齊支持政府啊！咁係 啊，冇錯。 咁點解話叫感言就冇得撈咧？即係話， 但係咧裏邊咧，廖長江咧就係即係提醒啊，依啲唔好挑戰呢個主流價值啦。咁而且大部分71個議員以民建聯為首，周浩鼎咧就指出呢個會動搖社會傳統價值。咁啊，其他嘅當然啦，仲包括咪自由黨啊嘅主席邵家輝就認為咧投反對票咧就冇出現政制嘅危機，即係咧包括經民聯梁美芬亦都係反對呢個草案啦。嗱，所以你見到立法會裏邊咧，雖然大部分嘅議員係反對，咁但係咧。 其实叶刘淑仪维修嘅新闻党系撑政府嘅。你谂下，其实呢单嘢咧都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啊，即系好好现实嘅反应啊！唔好话照妖镜，即系话咧，即系其实支持政府嘅系叶刘淑仪同埋新闻党，但反对嘅咧系呢个民建联为首嘅。咁我觉得如果咁样嘅话，搞到叶刘淑仪同埋新闻党嗰啲议员都冇得捞咧。咁样的而且确有殃及池鱼，同埋咧系无差别攻击咁样， 唔止啊，直情系天下奇冤啊！ 系咯， 因为你而家话系感染嘅咧，就触碰到红线就冇。咁我哋而家翻查过去五年记录，系咪？啊，叶刘淑仪嘅新民党咧，不但咧系冇反对呢个重大嘅呢个叫同性恋登记权利，仲要支持。咁佢哋如果被团灭，听讲新民党都玩完噶啦。咁点解反大力反对，并且点名批判曾国卫啊？吓嗰几个咧，系如果佢哋如果仲继续有得做咧，咁你话系咪惨过岳飞冤死风波亭，同埋袁崇焕啊、明末啊？啊，因为咧抵抗呢个咧清兵咧，而中呢个反间计咧，系被皇太极啊下令系凌迟处死啦，系嘛？同埋咧仲冤枉过刘少奇啊！是不是被打为叛徒内奸公贼呢？这个是中国一千年三大冤案嘛。咁请这个香港零一的记者朋友呢继续呢是努力的挖掘下到底衰什么。即是说呢没得捞啊，或者什么自愿啊，有压力啊，都要衰一个原因啦、啊。麻烦你给个心服口服的叫死得眼闭啊，是吧？即是这些全部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啊。即是你说因为感染呢吓而被受到惩罚咧，点都有个原因。嗱，我举例啦，吓咪最新咪一个感染嘅喺香港教紧斯来，教紧英文来自苏格兰嘅西人嘅白人嘅外籍女教师，就因为佢拍一段饮食嘅记录嘅片，因为佢做网红系嘛，咁佢嘅名叫 K Bar， 啊就咧嚟到香港咧教英文，咁咧同时亦都热爱香港各区嘅美食，啊就咧已经有70,000 follower。咁但系咧就被香港一啲咧中国人咧系举报佢喺嗰个做呢、這个呢、這个网红嘅时候咧吓、啊、为赚取流量吓、啊、又唔学广东话，同埋喺度买街边嗰啲食嘢嘅时候咧系诸多挑剔，系嘛就仲大额嘅钞票买一个单价极低嘅食物，譬如话有一次呢、這个叫阿 K 嘅鬼妹咧，只系买咗一粒鹌鹑蛋同埋一粒栗子。即系玩嗰个小贩啊，结果摊档老板咧就冇收钱，系嘛就送咗俾佢。可能咧令到啲中国网民谂起咧苏格兰人喺鸦片战争之后啊，嗰个侵华同埋列强瓜分中国嘅罪恶咧，亦都有不可推卸嘅责任啦。例如有一位港督啊，同埋汇丰啊银行好多嘅主席都系苏格兰人，于是咧吓就指斥佢咧呢个叫 K 巴嘅苏格兰女教师系变相。系咯，强迫商家不收钱，造成不便啦。首先睇呢段片啊，呢、這个叫 K 巴嘅客人，佢走去买一粒鹌鹑蛋同埋栗子，咁攞啲可能攞咗100出嚟，结果摊档老板唔收钱，唔收钱都系自愿噶，系冇压力啊。呢个系个老板同埋顾客之间啊吓嘅一个咧自由贸易嘅行为，佢唔收钱唔等于话呢个咧呢个西人啊。啊！呢个苏格兰女教师咧，系玩弄佢，令到佢咧不厌其烦不收钱。可能佢觉得呢个叫 K 巴嘅鬼妹生得靓而唔收钱，希望唔收钱醒佢一粒鹌鹑蛋同埋一粒栗子咧，系博得佢取得佢嗰个 WhatsApp 嘅电话，系咪啊？喂，你有乜嘢证据证明啊？呢个老板收佢唔收佢钱，送粒鹌鹑蛋俾佢啊，系受到压力同埋欺凌啊，系咪？同埋令你谂起啊？鸦片战争啊，呢个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啊，吓嗰个宰割同屈辱咧，吓所以啲中国网民咧，吓佢发起个公审咧，我先明原来啊，唔怪得佢哋个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死得咁惨啊，同埋咧嗰啲地主1952年俾啲中国农民公审咧，会砰砰砰砰砰枪毙咗200多万，嗱呢个就系例子，系咪？喂，请嗰、那个。醒咗粒鹌鹑蛋同埋栗子俾呢个苏格兰女教师嘅嗰个档主行出嚟，我冇施压，我冇咧系强迫，我纯粹自愿送粒鹌鹑蛋俾佢。至于点解佢买一粒完全正常，因为鹌鹑蛋啊食咗之后嗰个卡路里同胆固醇系极高噶， 冇人蠢到买成包鹌鹑蛋咧，系喺度当喺度当呢个食栗子咁食噶，系咪啊？喂，你有啲营养学你都知啦，系咪？关你差事咩？你侧边睇嘢嗰啲中国人系咪啊？咁啊好啊，你投诉你自己诸事八卦系一班中国嘅八公八婆咧，都唔出奇。咁佢任职嗰间学校咧，就亦都受到压力啦，就走去咧，去将呢个西人咧去解雇。咁啊，要呢个苏格兰嘅女教师咧，就翻去祖家嗱。呢个有一个典型嘅例子，可以解释到现时啊，中国香港特区啊呢啲中国人嘅行为啊，系嘛？所以亦都可以解释到咧，以廖长成啊、廖长咩呢班人咧，系佢系咪到底系咪施压啦？系咪啊？啱唔啱啊？嗱，所以嗱，由呢件事咧，你要睇到成个而家个香港嗰、那个。嗰、那個狀態同埋個生態係乜嘢？ 嗱，仲有另外一個指標嘅，因為咧有部分退選嘅即係議員咧，佢嘅身份咧係重疊嘅，佢哋亦都係港區全國人大嘅代表，包括嗱林順潮、馬逢國呢啲咧已經提出咗話唔連任啦，係嘛？咁啊，仲有一啲咧睇落個樣咧，應該都近70噶啦，啊黃英豪啊、陳仲尼啊呢啲咧都係即係。年近70啦，咁啊，仲有一啲咧，譬如陳振彬啊，都已經係應該係60到尾噶啦。咁啊，如果真係即係屬實嘅，佢哋真係70呢條線嘅，咁應該佢哋頭先所述及嘅部分人士咧，佢應該都唔會再做呢個全國人大噶啦。咁但係咧，照計佢哋而家仲係喺任內嘅喎。咁所以咧，種種嘅原因啊，你見到咧就係任佢哋噏嘅啫。究竟係咪七十歲？ 所以到底 敢唔敢言係咪？ 到底呢班被 DQ 嘅衰乜嘢？系咪应该讲清楚？香港系一个法治嘅社会，我到底系反政府啊，定系支持政府啊？系七十岁啊，定系未够七十岁啊？系我已经收咗经啊，定系而家仲系嗰个性欲好旺盛，所以留低啲避孕套啊，系俾你啲天眼喺上面捉到系我为的？喂，死都有死个明白系咪啊？即系有罪名啊，好似呢个。苏格兰女教师嘅俾啲中国网民喺侧边咧定佢罪咧，就系话佢嚟到香港咧又唔学广东话，系嘛？喂，佢呢个鬼妹嚟到香港系教你啲香港人下一代英文啊嘛？啊，你聘用呢啲西人教师嚟嘅时候，冇话有一个咧一个条件就系佢嚟到之后要学广东话啊嘛？佢嚟到佢冇义务要学粤语噶嘛？冇学粤语咧，然后就挑剔你嗰啲食物咧，就话侮辱咗咧。啊！你哋中國香港特區嗰啲叫街道飲食啊個尊嚴啊！而家網絡嗰啲中國人嘅審判起底啊，就話咧佢唔尊重啊，係香港係嘛？又話咧唔肯俾貼士啊！咁咪大佬，我都未見過喺街邊買糖炒栗子同埋買雞蛋仔要貼士嘅噃，係咪啊？話同埋咧，佢上落呢個扶手電梯咧就逆向而行。喂，啲小紅書做得多啦，大陸人落到嚟揸住個手機挑剔你香港街邊啲飲食呢樣貴嗰樣咩嘢係嘛？咁你又唔會走去啊？係去叫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唔好俾嗰個小紅書入嚟，佢夠唔尊重你香港文化啦？即係咁啊！所以我唯一咁係解釋咧，就係呢啲所謂中國網民咧，就是、對啲白種人啊，係嘛？一諗起。佢即刻起一降啊！佢去得海防博物馆嗰啲，睇得啲外国展览多系嘛？唔系唔关事，你系情绪化都好，发癫都好，都有一个理由。嗱，而家呢班你去炒呢个叫做 K 巴嘅苏格兰嘅鬼妹外籍教师，都会有一个中国人嘅嗰个民族情绪，叫南京照相馆加黑太阳731嗰个理由。咁但系而家呢班就不明不白啊嘛，立法会呢班。 我觉得好简单， 混乱同埋牵强啊嘛，啱唔啱啊？ 嗱，我觉得你首先咧，苏格兰女教师个 K 巴嗰单嘢咧，我觉得好简单啊，就系你样子如何，你个遭遇如何？因为咧，主要系因为佢已经年纪唔轻噶啦，嗱，对喺个画面上边成日 close up， 咁如果佢系美少女啊，或者系一啲咧，即系日本年轻网红啊，咁嗰啲咧就冇事嘅。啊！佢做乜嘢騎呢行為咧？網民咧都會 like。 咁而家賣栗子鵪鶉蛋嗰個小販認為冇事啊嘛，嗰個都年紀一大把噶嘛，唔係話我哋一定要美少女啊，嗰個阿伯子溝噶嘛，可能佢啱啱死咗老婆咧，覺得電光一閃係千萬人裏邊淨係我哋見到啊，相遇係一個奇妙嘅緣分，咪送粒鵪鶉蛋唔收錢啊！ 关你侧边围观嗰啲八公八婆差事咩？系咪先啦？ 系啊，系咁啊，网络欺诈无处不在。 亦都 关 你嗰间学校咩事啫？人哋又唔系话喺嗰个放上紧堂嗰阵时问嗰啲学生啊，一人攞10蚊出嚟，系咪啊？所以呢个香港咧，搞到今日咁系一只共业啊！嗱，咁你香港01系咪应该爆一爆呢个咁有爱国精神嘅学校系边间咧？ 我以前中学咧读书，即系读书咧，即系。嘅時候就唔聽極都唔明咧，究竟咧秦桧羅織呢個岳飛嘅罪名莫須有要解釋成廣東話係咩意思？我成日都唔明嘅嗰時候，但後來咧真係啊，而家年紀大咗，終於明啦。莫須有嘅意思係即係我使乜講啫？我唔使講都明啦，或者係我唔需要講出口啦。個意思其實就係、是、好似而家立法會而家佢哋要退選嘅情況一樣啊，佢唔會講出嚟嘅啊。中國人咧。好，你要求嘅嘢係根本唔會發生，即係究竟係70歲啊？究竟係唔可以敢言啦？究竟係因為反對過定支持過政府嘅議案啦？依啲全部佢唔會講出嚟嘅啊，所謂紅線，因為依條紅線講咗出嚟，佢就唔能夠喐啊嘛，佢唔能夠搬啊嘛，佢或者佢唔能夠擺多幾條紅線啊嘛，所以嗱，依啲立法會議員咧，我覺得唔緊要嘅，係咪先？ 咁啊，網絡咧，即係有一大批疑似係黃絲啊，唔敢露面嘅咧。就撐呢個西人女教師嚇，對佢表示支持嚇，反駁話香港人成日話其他國家嘅人唔值得尊重，其實最唔尊重人嘅就係香港人嚇。佢哋為呢位女教師話，佢只係嚟咗香港半年，就俾你哋呢班人咧係網絡公審到連工都冇埋，係嘛？ 嗯， 咁呢個阿 K 亦都回應，佢話我唔知道香港咧係冇小費文化嚇，佢自己。佢亦都認為自己唔識講廣東話會麻煩別人，所以將小費當做一種賠償。哦，即係佢俾貼士俾嗰個小販。咁呢班親中嘅呢班愛國嘅旁觀網民覺得咧，俾貼士都係侮辱，唔俾貼士又係侮辱。即係話而家呢班咧，你支持政府咧係又要彈中，唔支持咧又要彈中，所以呢個嚇變咗啦！我希望呢位 K 巴咧，今次冇一份工翻到去咧，用翻英文咧，係向6500萬嘅英國人講翻香港嘅狀況，係嘛？即係原來香港而家係咁嘅，就咧勸喻翻咧全個世界英語國家嗰啲教師啊，嗱，你去到香港咧，記住啊，原來喺香港教書咧，你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啊，喺嗰間學校冇人睬你，冇人理你嘅時候，你要學廣東話，唔學廣東話咧，會俾啲中國人公審到你冇得撈噶，係嘛？啊，同埋記住啊！在街边嗰度嗰啲小食咧，你千祈唔好俾现钞啊，去买一粒栗子啊，系鹌鹑蛋咧，一定要买两打翻去慢慢嚼啊。 你唔使认真， 呢个要讲好香港故事啊。我唔系认真啊，我一啲都唔认真，只不过我对逻辑啊同埋理性思维好认真。 件事好简单，唔关乎咩文化、咩 tips 同埋究竟买几多粒鹌鹑蛋，呢个系 haters 嘅行为。同埋根本呢個 K 吧佢個網佢個流量增多 ，fans 增多嘅時候咧，就會遭受到潛在嘅對家咧，就呢個對付啊！呢啲係水軍嚟嘅，唔係個別咧香港網民啊或者中國人。 咁啊，即係你唔信啲中國人咧係有自由嘅意志，即係有上邊有指示啦。咁啊，同你咧點解突然間啊好似發癲咁咧，係有十幾廿個係喺短短48小時內。就自稱話啊唔撈咧，係嘛？發咗咩神經咧？而家又唔係一個截止報名嘅日期，立法會選舉。 中國人喺權力之下係冇自由意志嘅，只有利益意志，係嘛？ 咁啊，啲中國人咧，咁我都同情嘅，即係而家太多人咧喺度跑步啊，係趕上要做一個中國人啊嘅一個過程啊嘛，係嘛？出現呢啲咧，我唔可以講係反常，喺我眼中全部係正常。如果唔系呢个国家，点会自己同自己整一镬文化大革命啊？系10年浩劫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咧，中国啊，我谂长期部署对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一个改土归流嘅政策。咩叫改土归流呢？就系1950-51年咧，系对于新疆，即系所谓新疆同埋西藏呢两个问题地区咧，系对于佢哋长期盘踞嘅叫土司啊，啊，佢哋土司嘅嗰个所谓嘅自治权咧，系要进行整理啊。整改呢、這個咧就係要派漢族嘅幹部咧係嚟到啊，所以咧你睇下跟住呢啲功能組別用啲乜嘢人去取代嚇、啊？你唔做嘅話，譬如話航運業係嘛？本來咧香港有自己嘅航運，包玉剛啊 董浩雲啊、趙松軒啊，香港嘅航運係本地嘅。咁而家據說係招商局會派個人啊，係去咧佔據呢啲咁嘅功能組別，係嘛？即係話中資機構全面接管。 咪跟住立法會咪用普通話咯，即係你見到而家亦都有議員咧，啊，即係開始係咁樣噶啦，嗰啲 即係啦。嗱，我舉個例，而家張宇仁嗰度好牙刷，但係你睇下全香港嗰啲食肆啊，嚇你嗰啲咩本地嗰啲執完一間又一間，但係進駐嗰啲咧係嗰啲咩咩重慶九格火鍋啊，係咪同埋嗰只咩有食雪糕嗰只雪咩啊？ 咪雪冰城啊、酸菜鱼啊嗰啲咯。 雪冰城、酸菜鱼、云南米线咧，就即系话代表饮食界嘅一定系大陆来操四川重庆呢个口音普通话，或者咧呢个北京话嘅人系做你哋饮食业嘅代表，即系咁解。呢、這个就叫改土归流。所以咧，张宇仁咧系长期盘踞香港本地饮食界嘅一名土司啊。啊嘅一個咧係議員啊，呢個又舉例啦，一定會發生啊，因為你而家望下全通街係嘛，嗰啲咁嘅蘭桂坊係咪全部北方同埋火鍋嘅食物？所以呢個趨勢咧，你哋啲人咧係要慢慢接受嘅，包括中環精英愛國愛港嘅，正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要執行。我希望佢哋停止軟對抗啦，有冇指示都好，有指示都好，你將個指示內在化，化為你自己100%嘅願望。唔好學人蝦口蝦面出嚟抗拒，呢個就係軟對抗。 如果中國銀行嗰度嗰啲地方搞唔掂，去紅磡咯，因為而家嗰個戰別宴咧，可能變成解胃酒噶啦，係嘛？因為屍橫遍野之下，可能有接近30個咧不獲連任。咁你咁嘅氣氛之下，你 嗰度等一等啦，等一等啊。 咁你就不如咧，就如果地方出現問題啊，去紅磡嗰邊啊，大酒店附近都有地方嘅。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富民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拜拜。 多谢。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這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籌謀要起嗰陣時候，我已經喺光明頂嗰度咧做咗幾集。我話你起咗嚟一定係嘥錢，因為冇人會去睇。喺殖民地時代啊，這個英國佬咧係從來冇喺香港扶植過藝術教育。嗰啲咩現代藝術咧、抽象畫同啲中國人係兩個世界啊，係嘛？啊，周沖咧唔係咁簡單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啊，做过几套电视，那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系想约个周冲出嚟做，但系咧佢系推咗。佢推嘅原因可能咧系因为佢知道有份访问嗰个叫陶杰，啊，我小人之心谂啊。所以咧，佢覺得唔係好舒服。王晶咧就係，其實我冇得罪過佢，甚至係透過劉天賜咧，係見過佢3-4次，無啦啦咧就攞我咧嗰啲風雲谷或者啲言論嚟招呼。話陶傑呢個人咧寫散文文筆係唔錯嘅，之但係佢又唔識電影嘅。咁而咧，蕭若元久唔久咧，亦都喺度爆娛樂圈嘅料。當然，方日華小姐嘅作風咧喺影圈裏面好多人咧都有睇法。之但係你咧，佢確實王晶講得啱，佢係你嘅恩人。当你一个人在私底下有恩于你的时候，即使他一个社会公义之中是很有纷争，他去了世